典九六九 就是 爱经典， 经典 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明星钟情九六九， 钟情九六九， 我是主打。 我是萧敬腾，累的时候不要硬盯着，适时的放开也是一种前进的动力，加油了。 说得太少，爱得太多，有些

真心全意。 诗歌、红酒、时光、对味，才是最完美的遇见。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。北京 FM 九六九， 北京 FM 九六九。